智慧篇第十五章。至于你，我们的天主，你是良善的、忠实的、宽容的，以慈爱治理万有。我们即使犯了罪，仍是你的，因为我们承认你的主权。我们既承认我们原属于你，我们就不再犯罪了。实在，认识你就是完美的正义，承认你的主权就是不死不灭的根源。为此，人邪恶的创作，画家无意的作品，各式各色的画图，都没有使我们误入迷途。不过，愚人一见这些画像，就大动情欲，贪恋这些无灵的死像。凡制造、爱慕、恭敬偶像的，实是邪恶的情人，只堪将希望寄于无灵之物。有个陶人用力薄软泥制成各种器皿，以供我们使用，但是他可用同样的泥土做成洁净式用的器皿，同样也可做成卑污式用的器皿。至于每件作何用途，皆由陶人断定。后来他竟枉费心机，将同样的泥土捏成一个虚无的神像，不想自己不久以前原是由土造成的，不久以后天主向他索还灵魂时，还要归于土。他并不想死亡将至，生命短促，只图与金匠银匠竞争，仿效铜匠，以制造虚伪之物为荣。他的心已如死灰，他的希望比尘埃还卑微，他的生命比泥土更卑贱，因为他竟不知是谁创造了他，是谁付给了他一个行动的灵魂，是谁向他吹了生命的气息。他反将我们的生命视为儿戏，将此生看作唯利是图的市场，说人必须用各样的方法，甚至利用不义的手段获得利润。凡用泥料制造易破的器皿和偶像的，应比其他一切人更清楚知道自己犯了罪。但是最愚蠢、比婴儿还可怜的，还是那些仇视并虐待你百姓的人。他们将一帮人所有的偶像都看作神明，这些神明有眼不能看，有鼻不能喘气，有耳不能听，有手不能摸，有脚不能行，因为都是人的作品，是那由天主借得气息的人所捏造的，实在没有一人能制造出一个与自己相似的神。有死的人只能用邪恶的手造出死像，他本人原胜过他所崇拜的东西，因为他尚有生命，这些东西却从来没有。此外，他们竟然还敬拜那些最可憎恶的动物，因为这些动物与其他动物相比更为愚笨，再就其他动物而言也并不美丽或值得人爱，只是些不得天主赞赏和祝福的东西。